周公早，公心很早，年扎年没礼貌，一中当三当，我记心娘无体美为受罪旁，同志们他们的为十八把归西来西当，小弟人往地经济来得成，而今有人我退入向地方，杀你学你 再请听刑场壮别。 牛 娘， 牛啊， 是客娘听恩孩儿孤问娘亲一片心，娘啊这周日可以来到，我们要往梅兰表待一人， 有啊娘妈好好来看看侬，三胎依旧四目为相，记得十七年的夏天，没有月亮， 也没有星， 天无尽涯，地不浑身是伤，今日你过去一模样， 不动地。少女的敌人更深深，十七年， 十七年， 年纪轻的， 年纪轻人到下去， 现在的亲人有两不分， 娘在包机要两个命根到底，才能够不开乌云见光明。 我有你这样好的女子真骄傲， 真骄傲，儿子有你这样的好母亲。娘，家里菩萨不能投降伊，才能够保佑的家民在心。 如今我已六年不认礼，奈何伊大表嫂求定已有情。 我问你菩萨可曾亲动过？ 铁梅姑娘太神心，把她当作礼物送出去，不巧对方出了门，破屋子挂铃上 小小年纪竟为得主人心，以后你要对他多教导，娘铁妹成为有用人。 下面请听袁冰中在《雷雨》当中的唱段，《飞向一个新世界》。 师父，大概你心中将我家恨，光门不该叫你为家里，其实今朝此桩事，我想想实在对不起，这瓜爹爹不该应，我恨他这刚强就不刚理，不过你心里莫得意，事情慢慢会改变，待等我父亲会夸大，我一定帮助你做事情。父亲，师父啊，这世界不应该再存在，我和你都为你记起，我们的世界不在此，我和你一同去找人。 你少爷，你真会得讲闲话。 是吧？是真的呀。我有时候听忘记了你，忘记了家，忘记了我姆妈，还忘记了侬，并且还忘记了我自家。 想在一个冬天清早晨，明亮的天空美丽人，在那广阔无边的大海上，有一只小船驶到江海里去，把 色的风没扎到门，海风阵阵吹到天像海燕，打开翅膀海上飞，吉祥天地走八云。 师傅， 那时我你同同在走的 再请听《桃李颂》当中的选段《临别勉励》。 喂， 我哪能会不会该送个礼啊？ 哦，对，那我来礼吧。 哦，不要来礼，反正我来帮侬礼吧。 他情绪高昂，太兴奋。这份计划难免心杀人，娘我儿子告诉他，老师晓得我心杀人。 姑娘， 哎， 你怎么了？ 啊，年纪大了。 年纪大了？ 哎， 不行，怎么心不好了？ 对，我来收个收的吧。 不，不要收了， 我来吧。 我来收的，我来收的。能休息休息。 好。 将我来披身， 披 心里不要再讲笑话，赶快准备要动身。 马文英，不是笑话，是真的。 真的？ 对。大大的包在包子里。这家边庭花比花生，敌人趁你转移无法来胜利，他们又动策挖脑筋，无畏阻拦是我方，召开公知会向国家争取取生命。下次我们共产党以花的毛出人民，为了不让党的名誉受损失，我定要当场付出真性命。所以我再三请求留下来。不行啊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得人。 革命的大家庭，家家弟兄生亲人，给你的兵不与保证，我有你这样个同志给江南，你英勇的行为使我更震惊，你是我亚太的好榜样，你的爱我永远记在心，去我爸爸当白羊，我一定好好也得努力就当心，不过你的资金都为你，我为你的儿女我担心， 放心吧， 走大旗母日大红，儿花旗为有广大的同学们，正他的人生超过他也变风雨的在说真有的，人生四大的幸福是什么？必有家人喜革命，在此地分离为家来，不屈的同胞更高 向往解放区。 Yeah. 人手头狠，无中生有来意哎，家务与我顾家生，不知哪里听话怎么。 文英，是侬啊！快进来，快进来吧！文英啊，快侬外面发生个情况告诉我吧！哎，快讲一下侬。 听侬啊，我刚刚进来，一顿没留头弄的。 哈哈，对对对，听侬听侬，哎，我倒一杯开水给侬吃吃。呀，哦，侬侬侬，吃吧。 好。 哎，没好讲啦。 侬心为啥这样子急呢？ 哎呀，文英啊，这一些日家真要弄我闷死脱了，啥事体都不晓得。哦，好好，吃了就再讲吧。哎，没好讲啦。那我有莫比我那天特心呀，腰子总有起风浪， 一半年推出了个名头，王姐姐我们也幸亏我们是细小的得个太子他的心思大呀，他今日我带来这里一同去， 你与我同去啥地方， 组织上决定你我同到家访去， 啥？ 陪门去和马路上。 家访去？ 嗯。 家访去？喂，是真的吗？ 当然是真的，我高兴吗？ 喂。 国英啊，你去当礼物吧，我来收拾。 好，我马上就来。 好。 下面是年轻一代当中的唱段《读遗书》。 月生，我们不是你的亲父母，侬亲生的父母，对儿子是你自己一心生。 妈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哪里会有失去的父母亲？ 月生，你父母是我们的老亲友，共同牺牲为革命，我们一起朝代步，为国民党归亲给了们，敌人重营靠打我们不屈服，谁向你父母叛心？你父亲在你离人出世之地被枪杀，他英勇不屈不坚贞，有得知敌人更残酷，你母亲生下你身体早不宜，临死之地把血丝下埋，三大以后永远记在心。 这是一辈子人的生涯里，四周一片黑沉沉，刽子手都横刀举起了屠刀是狼群，我们就要赴营帐，到明天再也见不到你的父母亲。可恨反恶反动派，受死挣扎是报应，他们得去了你的亲父母，还得去了千千万万同志们。孩子啊，为了使你记下这血的人，我用自己的心血与你下了这封你可以忘掉你父母，可是你千万不能忘记了家眷的人。孩子啊，我们手头倒下去，你一定要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，你要把红旗高举起，永远斗争，永远要革命，永远插队跟那党忠心为人民。 气腾腾冲进门，用得了我的孩子啊。留下最后一句哟，你千万不能，千万不能忘根本，忘根本。 手捧日记。 我没有意让他们道路来做人，走上前途不回头，思想退化忙根本，幸亏那亲人的遗嘱，多久你这字字句句震动我的心，一闭上眼睛就好像看到我的亲父母，希望我越生要痛改自己重做人，我定要重新回到开头来，我定要用彻底的行动把错来改正，哪里的到哪里站起来，做一个革命到底的真正人。 最后是袁宾中在《苗家儿女》当中的一个唱段，《话别》。 侬看， 娘我在父王身旁，可想我心决定绝望都做嘛，渺小的事情希望为我多生人， 替你通家的大伯父，我娃把你要有眼好意的大路走，我娃把你要有你开灯的王公子，跟娃把你要有你的后辈我心爱的人。 你可记得我们一起下下舞去，一起把家把在里，一起采大路家的，一起走的东京城，只有劳动在一起， 我的妈， 明白的走大奔路里下的。 听众朋友，风雅小生袁斌中演唱的一组沪剧选段，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一组粤剧选段，先请听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七年，但愿更新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怒气冲冲，动。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Yeah. 记得你宽慰我于